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我有三个助理，负责勘察、理赔和维修。 我没有助理，可是我有平安爱车出险，平安全程包办，10分钟急速查看车辆维修、理赔办理，我们都帮您包了。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0月8号了，小长假也过完了，该收心的时候也该收了。今天也是我们最后一期的音乐导航的11特别节目了。不知道在这11的每一天，你是否都在关注着我们的音乐导航的特别节目呢？今天我们的音乐导航的主人公，他是一位民歌歌手。湖南卫视《我想和你唱》在4月份的时候呢，重归到了荧屏当中。妈妈最爱的不老男孩蔡国庆作为首期的艺人来参与到这个节目的录制。作为365个祝福等祝福类的歌曲的开山鼻祖，他如何理解经典与传承，又如何看待这个小鲜肉层出不穷的时代？今天我们不妨在最后一天的特别节目中来听他的讲述。 蔡国庆凭借着不老容颜以及温暖深情的嗓音，跨越了年代障碍，迷倒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自从上了《爸爸去哪儿》之后，不老男神变身金牌奶爸。这次加盟4月29日开播的音乐节目《我想和你唱》，蔡国庆要告诉大家，他是一个会唱歌的爸爸。 我首先是看中了汪涵和韩红的这个搭档的主持。因为我在歌手的时候看过韩红跟汪涵他们那样的一种互动，我会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节目一定是一个非同一般的节目啊。所以当我更多的能够知道这个节目真正的内容是，无论你是怎样成功的歌者，你最终是要跟素人一起演唱的时候，同框歌唱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样的一种表达是我一直非常渴求的。因为我转眼在内地的流行歌坛，从84年登上歌坛，86年被正式确认为内地的100名歌星之一的时候，转眼想想将近3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所以我非常渴求能够有这样一档非常之专业的非常有水准的这样两个节目，能够真的能够跟喜爱我的歌迷有一次这样的互动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一次表演的机会。当然了，我觉得对于我而言的话，这几年的话，其实我更多的在荧屏上大家看到的是《爸爸去哪儿》，更多的看到的是在一些节目里已经做导师，包括很多年前做了快女快男的导师。好像我到了一个该改变的时刻，我不能说让人家仅仅知道蔡国庆是个导师，然后爸爸去哪儿了，我一定让人家知道这个会唱歌的爸爸在哪儿呢。所以这一次我要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会唱歌的爸爸。 作为365个祝福等歌曲的开山鼻祖，蔡国庆的祝福简直让大家印象深刻。除了广大的群众基础，他还拥有无数经典的作品。经典如何传承并创新，蔡国庆自有一番理论。 因为我们本身能够支撑这么久，总是会有岁月的痕迹。我从来不会倚老卖老，但是从来也会珍惜我们这些经过岁月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历程的时候，我觉得自有我们存活下来的道理甚至我还可以经常爱主持节目上说的一句话，无论流行歌坛怎样的变化，潮涨潮落，一波又一波，但是姜还是老的辣。因为当你能够常年的保持你经典的歌曲， 常年的能够保持一种非常好的良好的歌唱状态的时候，这种老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我开句玩笑的讲，在内地的歌坛，像以我这样的一个已经年过半百啊，仍然能够从颜值到身材到嗓音还能保持这样的，真的维持不多了。嗯，所以会有那种，会更多的是一种啊开心的一种自信。当然你所说的那种压力是有，因为我所要选择的就是我带有我那个年代痕迹的歌曲有很多，所以呢我当然唱那些歌曲的话可以说是太得心应手了，但是我不敢肯定当下的啊年轻的这些歌迷们，他们是不是能够像他们的爸爸妈妈那样那么记熟我的歌啊，会不会有那种代沟啊。所以但是我最终还是在众多的歌曲当中还是选择了一首我自己的经典的365个祝福，因为那首歌的传唱度实在是太高了，因为它可以说最起码影响，我敢说影响两代人啊。所以想来想去我觉得应该要告诉很多年轻的歌迷，在中国的音乐的这历程当中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曾经那些影响过爷爷奶奶影响过爸爸妈妈的歌曲是有经典之作的，只是我们希望能不能用一种更新的一种编配方式能给它表达出来。所以我把那首非常之经典的老歌这次拿出来之后，跟这个我特意跟李健打了个电话，我说李健要把你的这个风吹浪浪那首歌跟他来进行一个对 mixing 混搭的那样的，他说太好了，太欢迎了，你唱吧。所以这次我觉得动用这种音乐的这种变化的改变，我觉得让那些非常经典的具有传承意义的歌有了一种新的元素啊，所以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卸下德艺双馨艺术家的光环，蔡国庆活得更加自在通透，抛开年少成名、春晚常青树、毒舌评委、庆爸爸这些标签，他在正统主旋律范儿和放飞自己的综艺感之间切换自如。 其实严格的说我真的不太在意别人对我的怎样的评说了，因为我更在意的是自己如何来面对自己的这种转变。我首先想说我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啊，我面对这样的转变的时候我可以欣然接受，然后我可以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一种新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我们这代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代，既赶上了那样的一种传统的主流的啊比较啊固守的那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我又能够坚守到当下这样有多元的自由的有燃爆点的非常有喜感的这样的新的表达方式。我非常庆幸我自己真的是个有能耐的人，我可以在这样的两个时代当中很自在地切换过来了，包括从过去的那种传统的媒体到现在新媒体转换当中，就看我们这代人是不是能够有一种勇气，能够有一种非常超强的适应力来面对这样的转换。而我想从去年从几年前跟湖南卫视的快男快女的合作，包括这个就像你说连吐槽大会爸爸去哪这样的合作，一下让我知道我是一个可以成功转换的人。 没有我你依然期待， 就包括这次来的时候在飞机上我跟张杰聊了一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希望把我能够有的一些他能够用的一些经验，我说我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他，非常的感动，能够让更多的这些新生代的歌者们应该拥有的更好的美好的音乐前程，我非常感动。 Thank you.

听完了他的讲述，我们来听他的歌声了。虽然说我们在音乐导航很少会去听一些民歌，但是今天我们用剩下的这点时间好好的来感受一下不老男孩蔡国庆的一些作品。就要上班了，希望各位在全新的一周，希望各位在十一小长假的这天，这几天的放松之后，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希望各位在明天能够一切顺利。我是肖辉，明天我们音乐导航会继续和你来相见，拜拜各位。 星光洒满了所有的痛苦。